那围绕着这两个字呢，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啊、书籍啊，还有很多的歌曲。那很多人都说，我要遇到真正的爱的人才会结婚啊。可是呢，当你真的遇到的时候呢，你又会迟疑、怀疑，那真的是他吗？然后呢，就这样的错过。其实呢，我们应该大胆一点，是吧？去追求，勇敢的去面对。五月份呢也是一个结婚的好时节哈，所以呢各位亲们不要再犹豫了，要告诉自己心爱的他 I do。 是雪花一片一片的飘进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翘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成瘾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记得不做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那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 OK，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田馥甄的《最暖的忧伤》。没错，每个人身体呢都会有一个很难忘的人，不要放弃，去努力的争取和付出，最后呢一切都会是值得的。因为呢，爱上一个人，你会把自己变成最好的，即便是事过境迁，所有的等待呢也都会化成最暖的一种回忆。而田馥甄的声音呢，就像是雪花顺着滑梯状的手心滑到我们的心上，用最温暖纯粹的声音给你讲了一个故事一样。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喜欢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既然说到喜欢呢，我们就彻底的喜欢一下，有请阿四带给我们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直面不改色，为你我忍了一朝一夕，是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我们说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呢，总会有一些摩擦啊，因为每个人呢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也都会有自己长久以来形成的性格还有习惯，所以呢还是要好好的互相理解，和平的相处下去哦。欢迎回来，我是春辉。那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些没有办法沟通然后不能够理解的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急躁和烦躁，冷静一下，喝一杯咖啡或许是一个更好的主意哦。所以呢，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快乐的生活，宽容理解是很重要的。不信呢，你就来听听下面这样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星月带给我们的首歌，叫做是《烟幕》。 你说一切是我的错，是你形容我的好结果，每一次都责怪我，造成我们之间的冷漠。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爱沉默变成你的武器，怎么就开始了战争，双方居然成为敌人。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岁月在黑暗里丢失，误会重新开始，曾经把你当作天地，每个呼吸要你肯定，为了你我分离了拼命了，当这不渐渐迷失自己，你说的话一如真的，眼目后呼吸变狂念，覆盖真心的久久多是否真给的不够，让你感到没办法承受，看不透你给我的借口，你不放手也不愿意给我自由，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怎么就开始了战争，双方居然成为敌人。不能说我没全力以赴，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岁月在黑暗里丢失，不会重新开始。 陈星月的《烟幕》来送给大家啊，是不是没有理解的两个人相处起来会很难过呢？所以呢，学习前车之鉴，记得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记得及时的沟通哦。好 ，OK， 继续啊，那讲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傻脸的《Rose》。 Don't make me too hard. Sorry, 暂时没空的时候，我想到了什么？如果现在有人找我，能不能只是想起了我？

毛呢曾经说过，有的时候呢人真的很奇怪，好像呢没有别人来证明自己就看不到自己的价值，好像呢真的是这样子是吧，越是丰盈的灵魂往往呢越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残缺，越是有强烈的孤独感。那这样说来呢，我们都是灵魂很丰富的人了是吧。孤独呢是一个人学会和自己和平相处的时候啊。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一个人在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和大家一起呢？那不管你身处热闹或者是宁静啊，都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其实呢孤独起来也挺好的是吗？所以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的人呐，来送给大家。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思考反省规划，或者就是完全的放空，这样真的是不错哈。所以呢要告诉自己，我们真的不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堪一击，我们其实真的很坚强啊。好了，能量因为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能量，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新能量单曲推荐。 2017快男冠军魏巡推出了一首新歌《第一次为爱疯狂》，歌词由姚若龙创作，爱是倔强，不讲怎么计算或衡量，是歌曲的情感内核。魏巡的演唱忧郁深情，先是以一种收敛克制的方式娓娓道来，后来伴随着情感推进，最终将情绪完全释放，把为爱疯狂、为痛疯狂的苦情戏码演绎到极致。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魏巡《第一次为爱疯狂》。 头爬上了大楼，放着烟火好快乐，更温柔也变得更自由，只在乎这一刻。看老车追日落，渴望能带你逃脱最伤人却最迷人那个旧梦。你会失踪不联络，某天出现泪流抱我，可我从没想过放手，也从不问为什么。我第一次为爱疯狂，就是你眼里的星光凝望在我怀中，你沉睡的模样像雨后回家了那样。第一次为痛疯狂，我救不了你那种绝望，心里有别人越悲哀越忧伤。对不起，问你问得更用力，在你有些事不去提，感情才能延续。我只想呵护你，不管寂寞的回忆在心里怎么装进断语残壁。在灵魂却去飞行，就算你的手心在冰，我的胸口会给你暖意。我第一次为爱疯狂，全是你眼里的星光凝望在我怀中，你沉睡的模样像雨后回家了那样。第一次为痛疯狂，我就不了你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我是春辉，胆小鬼。那这是一首呢，第一次听就会很喜欢，并且可以让我们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清风细腻的声音呢，把这样的一首歌曲演唱的是直抵人心啊。那总是会在一个不经意的瞬间呢，被这样一首歌曲戳到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那你心里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但是却不敢告诉他，只是对自己说好想好想呢？那你还想什么呢？赶快的勇敢一点的说出那句我好想你，说不定呢就会有惊喜发生哦。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偏爱手机的音乐，乖得很另类。我怕浪费，让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呀呀，离你远一些，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的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甜蜜的责备，甜蜜的责备，又独一无二，专属的 音乐今天呢就到这里喽。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赵雷带给我们的《我们的时光》，我们希望每天在这里呢，大家能够一起欢乐，一起欢呼。好了，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太阳燃烧着。